孙祥一脸的苦逼，可是他又能说什么呢？韩文清的回击是在赢下了比赛之后，有着事实为证，再不给力的回击言论，杀伤力也可以放大100倍。他原本已经是一个可以和韩文清这些大神比肩的人物了，结果一句还嫩点的点评，狠狠抹杀掉了孙祥本来已经拥有的神格。 这一刻，他被降级成了一个货真价实的新秀，一个迫不及待上位的新秀。可事实上，他早已经上位了。传说中的偷鸡不成蚀把米，就是这个样子。然而，韩文清的话还没有讲完。先前的话是针对所有新秀的，而后他却是对孙祥又有特别赠送。 打得不错。 场面上的关怀，韩文清也在说着，只是冰冷冷的口气让人怎么听怎么别扭。那样背身精准打出的天击，我倒真不知道有几个人能做到。了不起，韩文清说着。孙祥惊讶了一下，那个的确是他操作和判断的一次神奇发挥，非常闪亮。他想不到韩文清居然会特意点出来。 导播们也是非常给力，听着韩文清的讲话，立刻把这记精彩的天机单提出来，反复播放着。一时间气氛居然融洽了许多，司仪都是眼睛一亮，立刻想来说点什么，结果韩文清却已经抢先说了下去。不过如果是叶秋的话，至少那记伏龙翔天绝对不会打空。说完，转身下场。 局面顿时又僵住了，韩文清对孙祥说的话绕了个小圈，不过这一说完，大家立刻也已经明白他要说的意思。你也算厉害，不过比起老将，还是嫩点儿。而这一句话更要命的是，他还把叶秋给搬了出来。那些跳起来准备为孙祥鸣不平的家世粉丝们，在听完这句后， 结果却都是又怔怔地坐了下去。叶秋虽已退役，但那辉煌的身影在他们心中却不会褪去。如果韩文清说孙祥不如他，大家肯定会跳起来嘲讽。但现在他是拿叶秋做对比，家世粉却觉得这个是可以接受的。成果就是这样的一位。韩文清打赢后， 而后又开始反嘲讽，他早已经暴跳如雷了。结果最后这句提到叶秋后，突然就安静下来，而后呆呆地坐回了原位，跟个淑女似的。场馆里也又是静悄悄的，大家目送着韩文清从容地走下了赛场，电子屏里尤其还在播放着孙祥那个精彩的天机操作。不过画面很快就被换掉。 显然导播都觉得再播有些不合时宜了。孙祥游子留在台上，那个司仪可怜巴巴地站在一边，真不知该如何处理这场面了。结果却是孙祥主动从他手里拿过了话筒。今天我输了，输得无话可说，但是明天则未必。说完，话筒交还了司仪，头也不回地走向了赛场。 全场观众就这样默默地注视着。这次的新秀挑战赛带给了他们很多不同寻常的滋味。这时间，他们也不知这是喜还是忧了。场馆里气氛一片僵硬，这当然绝不是主办方和转播方希望看到的，连忙示意迅速过场，继续下一环节。下一环节是今天的最后一场挑战赛。 这原本是主办方刻意安排的一场重头戏，结果他们也没料到这次的新秀挑战赛居然会这么抢眼。他们安排的这场秀恐怕不会再取得他们预期的效果了。主办方是轮回战队，而他们安排的这最后一场正是他们队里的一名新秀选手，而挑战的对象则是他们的王牌选手周泽楷。 轮回当然不可能是要牺牲周泽楷来捧他们的新秀，这一场他们原本的用意是借新秀来做衬托，把周泽楷再好好的烘托一下。有自家人配合，周泽楷当然更容易比其他人打得精彩炫目。可是轮回方面却也没有想到，这一次的新秀一个个都这么强势，以至于掀起这么大的波澜。新秀挑战赛主办方事先知道的也只是参加的新秀名单，至于新秀要挑战谁，全都是现场临时再点名的。他们只当还和往常一样，新秀和前辈和谐友爱的打一场就告结束，这样他们自家安排的双簧自然会更夺人耳目。结果这次的新秀都不当这是一场秀，个个玩真的，老将们也是不甘落后，最后倒成了一场新老夺位大赛。这样的看点实在是远超轮回自家安排的这么一出双簧。此时看来，他们还不如把他们这一场安排到第一阵，那样凭借大家对全息投影技术的新鲜好奇，打得绚烂精彩，多少还可以引爆一下眼球，多留下印象。眼下呢，挑战名单一出，现场反应明显平淡。显然经历了之前孙翔对韩文清的大高潮后，观众对这一场已经不抱什么期待了。轮回郁闷也是没办法，只好还是按着老计划行进。新秀和周泽楷上台各自讲话，而后比赛，双簧唱的也是十分精彩好看。到底是轮回的主场，观众给予的反应也算热烈，不过也只是热烈，但要说激情那真是差得远了。轮回无奈，这精心准备的一出双簧在他们眼中那真是已经眼黄了。最后一场的比赛结束，观众们的掌声听着就有些机械，显然并不是那种发自内心的欢快，而只是形式上的礼貌性鼓掌。对于这一切，轮回的王牌选手周泽楷却好像并不以为然，一看打完后和观众们挥了挥手，说了句谢谢，就飞快地离开了赛场。从开场秀就在力捧，本想打造成今晚最璀璨的一颗星，结果最后看上去却像是在春晚12点后的垃圾时间表演节目的。轮回上上下下都是叹息不已，虽然这场新秀挑战赛无疑将是历届中最精彩最成功的，但是这样精彩的一届赛事中却没有让他们的选手留下亮点，这只会让他们更加的郁闷。新秀挑战赛结束，这全明星周末第一天的主要内容也就基本完结了。都是一对一的比赛，每场时间虽然都不太长，但加上串场、讲话一类、开场秀什么的，此时也已经进行了快两个小时。而后安排的又是全息投影秀，还有一些抽奖之类的活动。要换了往年，这种垃圾时间不少观众已经会提前退场了，但是今年有了全息投影这个新鲜的技术，很多观众此时还没看过瘾，倒是都留下来意犹未尽的继续观赏着。这尾声又持续了将近半个小时，这才正式宣布第一天的全明星活动结束。这半小时的垃圾时间里，维持退场秩序的保安人员都已经就位，场馆里的灯光循序渐进的最终是亮了彻底，观众纷纷起身开始朝场外撤离，一些狂热的粉丝却还在不住地东张西望着，这亲临现场的总是想找机会看能不能和偶像选手接触一下。但是这样的事主办方又哪里不会提防着，职业选手席那边自有一个通道，不会和普通观众们混在一起。这灯光大亮的时候，观众们再朝职业选手席那边望去，人早已经撤了个干净。这人山人海的慢吞吞挪出场馆，又用了几乎半个小时之久， 人人都是挤得一头汗水，出来外边顿时感觉舒畅了不少。灯光下到处可见大喘气、吐白气的观众。更多的本地观众显然是对于看现场比赛经验丰富，这一出来没做停歇，立刻抢去路边。虽然一些有生意头脑的出租车司机早知道快到点时来这一带守生意，但整体还是供不应求，马路边喧闹不已，大家显然并没有因为都是荣耀粉丝而多么互助友爱，争车争得激烈无比。这样的场面这三人倒是都不陌生，叶修自不必说，陈果、唐柔呢，网吧就在家事主场的对面，这家事有主场比赛的时候，散场时也是这番光景，他们又哪会没见过。不过亲身经历三人倒都是头一回，结果又是折腾了半个小时才算是打到了出租车一辆。回到酒店，三人都是又饿又累，这晚饭他们还都是在飞机上对付的，到了 S 市就直奔酒店，没来及怎么休整就跑去看比赛了，一路仓促，看比赛时也没准备点啥零食，专注于看比赛，专注于排队退场，专注于等车时倒还没怎么觉得，此时一看到了目的地，立刻觉得前心贴后背，毫不犹豫就冲餐厅去了。随便点了些东西后，三人的目光倒是齐齐落到了餐厅正在播放节目的电子大屏幕。如今电子竞争行业也是蓬勃发展，荣耀联盟更是其中翘楚，加上荣耀玩家的群体十分庞大，群众基础极好，这主办荣耀全明星周末自然是 S 市近期的焦点盛事。此时电子屏幕中所放的正是全明星周末第一天新秀挑战赛的一些盛况。开场秀，一场又一场的挑战赛，这些东西几人刚刚在现场看过，此时再从电视上看一遍，精彩极紧，感觉却是又不一样。陈果依然保持着兴奋，每到精彩处总是会招呼二人快到，唯一沉默的地方就是韩文清击败孙翔的瞬间，这本是这一夜的最高潮，但对于陈果来说显然这个高潮并不愉快。集锦介绍完毕后，电视上却是播出了第一天活动结束后的新闻发布会。作为主办方，虽然轮回心中是郁闷的，却也不好直接说出来，在新闻发布会上也是大赞全息技术的成功以及新秀挑战赛的精彩。而后受邀出席的一些明星选手则大多都是打着官方论调，很是捧场地称赞着本次活动。不过记者哪里是这么好打发的，本次新秀挑战赛中爆发的超级明星的新老之争自然会被抛来一系列的问题，但是对此联盟显然也是早有准备，派出参加新闻发布会的成员都是善和媒体打太极的角色，面对这些犀利的问题无一不是打着哈哈，强调着选手们的职业态度，表示新老之争是积极向上的，是联盟在健康发展的体现。显然从这些完全就是来敷衍了事的选手口中是挖不到什么有意思的话题的。众记者在等着，因为他们知道按照规定参加新秀挑战赛的部分选手是必须要出现接受采访的。最终参加新秀挑战赛的新老选手有四人出现在新闻发布会中。新秀方面是第一场的戴延琪和第六场轮回的那位新秀，而老选手方面出现的却是王杰希和周泽楷。众记者这一瞅真是狡猾呀，他们所希望见到的话题人物都没有出现，戴延琪和轮回的那两位那有什么可问的呢，在场唯一一个有新闻价值的只剩下王杰希了。众记者迅速围拢上来， 大把的问题抛向王杰西，自然是集中在他输给高英杰的那场比赛。王杰西那也是多年的老江湖了，更何况那场比赛完全是他一手策划，眼下的局面根本就是他意料之中的事。出席新闻发布会根本就是他主动要求的，他又如何会慌了手脚？面对记者的一干问题，王杰西不紧不慢，条理清晰地逐一回复着。虽然没有得到所期待的那种劲爆言论，但是王杰西认真回答问题的态度对于记者来说还是很受用的。他们这些人也不容易，面对大牌明星时因为尖锐的问题不知吃过多少白眼。此时对王杰西他们也不乏有这样的提问，甚至连是不是有意相让这样的问题也被记者误打误撞地问了出来。但是王杰西却始终挺有耐心地一一答复着。相比之下，周泽楷他们三个就很受冷落了，只有一些实在挤不到王杰西那边的记者在问着他们三人一些问题。这样的情景在采访中实在是司空见惯，就是新秀都是不以为然。事实上对于大多数人来说，频繁接受记者采访并不是件高兴的事，他们甚至乐得在比赛后的采访中遭到这样的冷落。比如周泽楷，目前荣耀中人气最高的选手，此时遭受这样的冷落却好像一副挺开心的模样。不过相比起另外两个新秀，周泽楷还是会更吸引注意一些。一些问题大神的看法总也比得菜鸟的看法来得吸引人，那个挤不到王杰西身边的倒是大多跑到了周泽楷这边。 您目前可以说是正值当打之年的中生代选手，面对本次新秀挑战赛上新秀的这种张扬锐气，是否觉得是对老将的一种不尊重呢？ 有记者问道。沉默，长达十多秒的沉默。周泽楷看起来在思索后半晌后抬起头来认真地说， 还好吧。 然后没有然后了。说完这三个字，周泽楷已经在认真地看着记者们，那意思明显是在说可以下一个问题了。记者们相当无语，他们当然早就知道采访周泽楷是一个很困难的事儿。这位号称荣耀目前为止的第一大帅哥，在做起秀来的时候十分有模有样，但是在和人交流方面却是闷得可以。尤其是面对媒体的时候，超级长串的问题有时得到的只是他嗯哦啊还好啊之类的答复。就如同现在一句没有啊，不能说他没有回答记者的问题，但是这样的回答写出去又有什么意义呢？看着电视的陈果已经乐了起来，指着屏幕说， 我喜欢看他采访。 而回头看到周泽楷采访的唐柔也是立刻发现这人的与众不同，有些诧异地问着， 他刚才那句就算是回答了？ 嗯，叶修点了点头。记者又哪会这么快就妥协啊？难得今次采访周泽楷不需要拼抢，大家决心好好攻克一下这座采访的难关。